我等候你。 我等候你，我望着户外的昏黄，如同望着将来。我的心正忙了我的听，你怎还不来？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。我守候着你的步履，你的笑语，你的脸，你的柔软的发丝，守候着你的一切。希望在每一秒钟上枯死。你在哪里？我要你，要得我心里生痛。我要你的火焰似的笑，要你的灵活的腰身，你的发上眼角的飞星。我陷落在迷醉的氛围中，像一座岛，在莽绿的海涛间，不自主的在浮沉。我迫切的想望你的来临，想望那一朵神奇的幽潭开上时间的顶尖。你为什么不来认亲的？你明知道，我知道你知道，你这不来与我是致命的一击，打死我生命中绽放的阳春，叫坚实如矿里的铁的黑暗压迫我的思想与呼吸，打死可怜的希冀的嫩芽，把我囚犯似的交付给度与愁苦，生的羞惭与绝望的残酷。这也许是痴，竟许是痴，我信我确然是痴，但我不能转拨一只已然定向的舵。万方的风息都不容许我犹豫，我不能回头，运命驱策着我。我也知道，这多半是走向毁灭的路，但为了你，为了你，我什么也都甘愿。这不仅我的热情，我的仅有的理性已如此说。痴，想折碎一个生命的纤维，我要感动一个女人的心。想博得的，能博得的，至多是她的一滴泪，她的一阵心酸，竟许一半生漠然的冷笑。但我也甘愿，即使我粉身的消息传到他的心里，如同传给一块顽石，他把我看作一只地穴里的鼠，一条虫，我还是甘愿。知道了真是无条件的，上帝他也无法调回一个吃定了的心，如同一个将军有时调回已上死线的士兵。 枉然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你的不来是不容否认的实在，虽则我心里烧着颇旺的火，饥渴着你的一切，你的发，你的笑，你的手脚，任何的痴想与祈祷，不能缩短一小寸你我间的距离。户外的昏黄已然凝聚成夜的乌黑，树枝上挂着冰雪，鸟雀们点去了他们的啾啾，沉默是这一致穿笑的宇宙。钟上的针不断地比着玄妙的手势，像是指点，像是同情，像是嘲讽。每一次到点的打动，我听来是我自己的心的活埋的丧钟。